们给大家配了三个手提礼袋，大家在走亲访友的时候拎着，大红色的也很喜庆。 一听好像说买一两盒不够，所以今天买我们这组合太划算了。 那当然了，以前的时候你看在市面上一盒109元，里边才28块阿胶糕。 是 啊，我们之前呢是在北广销售呢是8大盒299元，很合适了。可是在今年新品首发，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，8盒升级到12盒，还是299元，里边呢是336块。但是您也不用担心说，哎呀这么便宜我会不会买到假的，您放心，我们都是来自于东阿供天府的正品，没有防腐剂，没有化学食品添加剂，而且我们还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的质量承保，最高保额能达到30万。收到产品之后您可以开放一盒免费体验试吃，足足28块，如果满意的话可以留下，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，真正让您购物无忧。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299块钱12盒直接带回家。 欢度国庆，北广购物优惠大促再升级，10月5号至10月8号期间来电订购商品享92折优惠，新用户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，详情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公众号也可以享受优惠哦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，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，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，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，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，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RBC 购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魏薇，魏薇你好。 主持人好，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嗯，那么牛肉呢，可以说是中国人经常吃的红肉之一啊，它的营养成分呢要比猪肉高哈，比如说它含有这个钾呀、锌啊、镁啊、铁啊等等，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，却脂肪特别少哈。 没错。 实际上牛肉不仅它营养高，同时它口感呢，要做好的话呢，其实也不比猪肉差。 没错，其实呢，说句老实话，很多的这些爱美人士，包括了很多的这个运动员人士的话，都会选择牛腱子肉。 是 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做到了什么高蛋白、低脂肪、低胆固醇，而且富含很多的钙质，所以说家里面的男女老少呢，它是不挑人的。但是我们说到牛肉，想做好吃，想做全家人都喜欢吃的话， 不容易啊， 特别特别的难。 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家里炖的话呢，一个是真的是不出数， 对， 可能你买一斤的牛肉啊，才能够炖出来最后成型是3两。另外有时候这个做出来的味道啊，真的是不如你想象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做火候比如说容易不到啊，吃起来会柴。 对，你会发现外面柴柴的，里面还带着血水。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味道怎么感觉苦苦的。这都是因为它的烹饪手法和调料的选择上，包括的肉质的选择上不是特别的好。 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咱们就为大家解决问题吧。 没错。 那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西蒙草原酱牛肉和带皮的牛肉给大家。 没错。其实呢，说句老实话，为什么说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是惠七鲜这个西蒙草原酱牛腱？第一点，它的产地非常非常的好。其实我们说都会有一个共识，一提到牛羊肉一定会想到一个名字，就是内蒙古。 是的，是的。 为什么说内蒙古好？各位好朋友，去过那旅游的人你都会发现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，然后一望无际的全部都是绿油油的草地。真正是做当地的话，你会感觉到那儿的牛羊的生活环境怎么就那么的美，那么的舒适呢？ 没错，它的牛的生长环境呢非常好，完全是天然的哈，可以说是水草非常的肥美，风光也非常的秀丽。而且呢，它的植被也种类繁多，自然是散养嘛，所以呢，它就自然觅食。 没错， 所以它身体也是非常的强壮。 没错， 应该说这牛的品种非常重要。 没错，其实我们说当地的话，所有的牛的话，第一点做到散养，不限你市面当中可能超市啊或者菜市场当中买的什么化学催肥的呀、饲料喂养的呀、圈养的，我们是做到一个天生天养。再来一点的话，其实，在内蒙古当地，对于牛的这个年龄啊，包括的生长的年限啊，都会有一些要求。只有真正成年了，只有达到那个年龄了，它的肉质才能够更好，包括它的那个营养程度才会更加的丰富。 是的。另外呢，你吃牛肉的话，要选择哪一块儿、 对， 这个很重要。比如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牛腱子肉。 没错。 实际上，牛腱子肉呢，是指牛肉腿上的那 个鸡腱的那个肉哈。 没错 啊，因为这个鸡肉呢是和筋生长在一起的，所以牛腱子上呢既有牛筋又有肉哈，所以呢就非常的好吃，特别有嚼劲儿哈，有口感。 对，而且更为重要一点的话，其实我们说到牛腱子还分为四条腿当中都有腱子，而我们今天抛弃了牛后腱，我们只选取牛前腱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牛前腱是全身发力更大的位置当中，所以说它的肌肉紧实度会更高，不会吃到多余的脂肪。而且你会发现牛前腱要叫做这个筋前腱，它是真正都大理石纹路的。那个大理石纹路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就是一层筋儿一层瘦肉，一层筋儿一层瘦肉，所以说吃到嘴里面的口感会更棒。 所以说是哪儿的牛很重要，牛身上哪一块肉也是很重要。另外呢，烹调的这种方法呀，它的工艺呀，这个味道配的怎么样也是非常重要。 没错，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对于这个烹调的手法，我们是经过了三洗三煮三煨三卤之后才能够做到一个完美。我们所有的这个食材的卤制时间呢是在12个小时左右，这在你自己生活当中家中的话来说的话挺不现实的。 是， 而且我们说所有的调料的话都是天然的，包括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，没有任何香精啊，没有任何色素，用到的调料就是平时妈妈在家里面做菜做饭所要的那些调料。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比如您如果订回去的话，你一看它的配料表呢就一目了然了。 对， 非常单纯啊，所以呢也是安全健康的。那么吃起来啊真的是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哈。它那个肉质啊非常的紧实，然后富有弹性，肉里呢带着筋啊，口感非常的好。 没错， 有嚼劲啊，而且肉和筋的纹理交错，肉质也特别的细腻。 没错，你会发现呢所有的瘦肉呢，瘦肉的纤维非常非常的细，再来所有的筋儿的位置当中你不会嚼不动。 对， 因为它炖的制的时间会更长，所以说你入口的时候有点果冻的那样的感觉，你完全不用牙，直接一吸全都进去的那种感觉。而且我们说刚才大理石的纹路，每一口进去的话不单单能吃到瘦肉，那个筋儿一起吃下去更香更嫩。 真是老少皆宜啊。 对，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就是会七鲜西蒙草原酱牛腱哈。 没错， 一共给大家是15大袋是吧。 没错， 有10袋呢是酱牛腱150克一袋，咱们是10大袋。 对， 另外还有带皮的牛肉150克一袋，咱们是5袋，一共是15袋。如果15袋的话在市面上大概是多少钱？ 市面当中的话68块钱一袋，那么15袋的价格的话就是1020。为什么说市面六七十块钱一袋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是一斤生肉才能够打造一袋，所以说15袋的话就是将近15斤的生肉才能够打造。 没错没错。那么刚才说市面上这个组合是1020元，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呢？299元。 没错， 299元。 对，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为各位做到呈现。 你像299元，如果是15大袋的话呢，合一袋也就是不到20块钱。 对呀，一斤鲜肉为各位做到打造，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。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实际上咱们比如说吃牛肉面哈， 对， 在市面上的20-30块钱一大碗， 没错， 当里边的90%啊 都是面条， 都是面条，还有其他的辅料。 对， 那么这个有时候都看不到呢一些这个牛肉的牛心哈。 对， 但是今天这个呢，这个不到20块钱一大块牛肉哈。 对， 而且呢它既有牛腱子肉，同时还有带皮的牛肉。 没错， 这个带皮的牛肉非常有特点啊。 没错，其实说句老实话，市面当中这个能够买到带皮牛肉特别的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带皮牛肉就是牛头肉，首先在牛身上的这个含有量特别的低，但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整个的带皮牛肉的口感真的特别的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首先皮它是满满那个胶原蛋白，我们炖制了12个小时的时间，所有的皮已经到化了的那种程度，所以说你吃到嘴里面的时候你会感觉上嘴唇和下嘴唇粘在一起。为什么？胶原蛋白太丰富了。 对， 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肉质当中呢是做到了肥瘦相间，所以说你吃到嘴里面的口感是真正的香。而且内蒙古的牛肉的话第一个特点就是嫩，每一个牛肉当中又香又嫩，而且包括最心儿的位置当中都特别特别的入味。 没错，而且在这里我告诉大家，如果它本身不是说用带皮牛肉做的这个熟食的话，它也出现那种黏黏的感觉。 对， 实际上它里边呢是有卡拉胶的。 对 啊，是有些胶质，也说一些这个添加剂的。 没错， 而我们这个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。 没错， 完全是天然健康安全的。 没错， 应该看一下食品配料表当中防腐剂啊、香精啊、色素啊全部都没有，而且保证都是来自于内蒙古当地生产的、真的是来自于草原的那个味道。 好的，那今天这个组合呢，会过日子的人呢哈，这个或者是美食家呀、懂吃的人呢、真的不容错过啊。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酱牛腱子肉啊、150克一袋，咱们是10袋啊、另外还有呢就是带皮的牛肉150克一袋、咱们是5袋、一共是15袋。 没错，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是1020元、有零有整、 没错。 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元，299元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走。好，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 大家好，我是王月波，新的一年向您推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。在北广购物里，您绝对不会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，价格公道，服务优质，订购电话400-015-5151。 欢度国庆，北广购物优惠大促再升级。10月5号至10月8号期间来电订购商品，享92折优惠，新用户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。详情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公众号，也可以享受优惠哦。 中国梦歌曲《赞赞新时代》，王平九作词，常石磊作曲，李易峰、景甜、江疏影演唱。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，大地生机，青山绿水常态， 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，欢天喜地的节拍，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，又是一个故事挥手展开，心潮起伏，目光澎湃， 站起来，扶起来，唱起来呀，情不自禁的感慨，赞赞，情不自禁赞赞，情不自禁赞赞，我们的心事。